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。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。多想和从前一样借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起风捎去安康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。我是你的骄傲吗？还在为我而担心吗？你牵挂的孩子啊，长大啦。我是你的骄傲。